招聘信息，嚴格遵紀守法，確保人身安全，及時舉報有關涉詐涉賭信息。天氣方面，驟雨正係影響南海北部同廣東沿岸。本港下晝風勢微弱，天氣酷熱，大部分地區氣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此外，高温觸發的驟雨為元朗部分地區帶嚟超過40毫米雨量。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同雷暴，最低氣温大約28度。聽日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同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3度，吹微風。展望本周餘下時間天氣酷熱，星期三同星期四短暫時間有陽光，亦有幾陣驟雨同雷暴。隨後兩三日驟雨減少，日間天氣乾燥。而家氣温31度，相對濕度75%，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0023点，跌146点，总成交金额917.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40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18点，跌4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86.7，升4.8；恒生中国企业70.06，跌5.6；腾讯控股323.1，跌1.2；阿里巴巴95.15，跌6.5。盈富基金20.52，跌1.8；京东集团245.0，跌3.4；比亚迪股份264.2，跌8毫；中国海洋石油10.86，系升1.6；港交所321.2，跌7.6；友邦保险77.55，跌6.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9.157，瑞士法郎8.098，澳元5.378，加元6.004。新西兰元4.794，欧元7.7996，每百日元对港元5.6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179。日经平均指数报27878点，跌762点。港金报16110元，跌2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1.91美元，卖出172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中间。九龙入口方面就近住收费广场车多。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东港中心。路面情况，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段咧比较车多。九龙方面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温思劳街，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住坪石村一段车多。新界区方面啦，屯门黄珠路来回方向近住友爱村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措施，黄竹坑道有爆水管，去南丰道方向近住国亮红医院嘅快线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清水湾道腾龙台去西贡、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调景岭方向、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三号干线落斜葵芳。另外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6:43，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早上6:05。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就需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稳定是发展的基石。 香港回归祖国25年，面对各种挑战，始终坚韧自强。今日我哋迎接更多机遇。香港将会高速向前迈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巩固国际地位。 未来的香港， 我们一起创造。

系啦，呢一种音乐。 咁啊，转头六点钟咧，我哋就会讲下，其实 funk 咧，其实个时间点我觉得有啲尴尬嘅，点解会摆到呢依家先讲咧？因为之前我哋讲完 jazz 之后，如果冇记错，就已经连带落咗去。讲下 disco 啊，跟住又开始讲下啲电子音乐咁样，所以一路都未有机会好好地讲翻 funk 呢一个由 jazz 去延伸出嚟嘅音乐类型啦。 系啊，即系六十年代开始，跟住七八十年代就好 popular 啦。 冇错，咁所以上星期适逢讲完呢个 city pop， 因为兜翻个圈啊，其实兜翻个圈翻嚟讲翻city pop 之后，发现系都应该讲下 funk 啦，因为 funk 同 city pop 始终嗰个关联系比较大啲噶嘛，食住个细啦咁样。 同埋你知唔知我系几时谂起我哋未讲 funk？ 几时啊？系 就系、是、我搵翻，我见到我哋讲咗 punk， 但系冇讲 funk 嘅时候。 即系以为当讲咗啦，系嘛？ 讲咗 punk 就 当讲咗， 两样嘢嚟噶咁样。 咁啊，所以就六点钟就会听到我哋今日去呢个音乐桑拿会介绍 funk 呢个音乐类型啦。咁啊，连带六点半呢个嘅 Benson Monday Blues 咧，亦都系会带嚟一啲 funk。funky 啲啦，唔好话好 funk 啦 ，funky 啲嘅 funky 崩 啊， 系啦 ，funky 崩啊，funky 崩啊， 咁就喺六点钟听啦。咁啊，我啱啱 weekend 就忙碌啦，咁都即系电台嘅嘢啦。咁但系中间都俾我截到少少时间，终于都啊， 劲喎你！ 知唔知我发现我所有嘅活动咧都系深夜做噶，做兼我深夜做啦。 咁告别练习咧， 深夜告别练习就踩板咯，要我都好想。如果有女仔同我一齐深夜踩板，咁 就 开 心 啦，或者深夜。浪漫咁样咯，咁跟住我发现我睇戏都系噶，我拣场次咧，我都系拣最夜嗰场噶。 嗯， 我拣咗十二点几嗰场。 十二点几啊？ 因为嗰 开到咁夜噶，而家 得旺角有咯。 Oh, okay, OK， 其他地方都冇啦。咁啊睇咩咧？睇动画 One Piece 咁啊，咁有电影版。咁、 啊、 其实因为佢又。你知出呢啲又唔知咩廿五周年嗰啲咧，咁佢又會出啲特典啦、啊，所謂咁 好多禮品啦、啊，大贈 大 贈 大贈送啦、 啊，大家都好想要啦。 於是乎大家就會即係上網就已經大家喺度瘋傳啦，即係喺度估緊。初頭咧一路未公布，即係香港上映會送啲咩嘅時候，大家又估會唔會同日本一樣咧？咁日本唔知送啲 card game 咁啦，一 pack 跟四啊張咁。咁但係啲人就話香港會唔會有啊？如果香港到時唔送嘅話，咁係咪要訂定日本嗰啲卡翻嚟啊？咁樣 又要使多個運費咁樣過嚟。 咁跟住最後就冇嘅咁。咁唔知送，即係其實而家都比較興嘅本地上映一啲日本嘅動畫嘅、嗯，你當劇場版、電影版都好啦。咁通常有時佢會送啲叫做一本漫畫仔書仔俾你嘅， 係、哦、係 有啲 之前啲英雄漫畫唔係英雄嗰啲電影咧、 啊、 就 會 有啲咁嘅嘢。係 啦，咁佢都會有啲叫角色設定啊，同、嗯、你講下我呢個劇場版啊，因為佢可能會接觸到一啲即係從來未睇過嘅人，嗯、即係去戲院咁啱去到見到咯， 俾你認識下 啦。係啦，你攞本書仔，你起碼知道啲人物角色系啲乜嘢啦？ 起碼唔會入到去，即係可能陪人睇又好，點都好，都唔會悶到瞓著咁樣咯。 係啊，你會知道咁啊。但係我嗰日去到嘅時候咧，已經冇曬派曬呢本書仔。 哎呀， 咁跟住之後 先貴啊， 呢啲真貴，因為佢分唔同版本咁啦。咁基本上大部分都派曬噶啦啲嘢。另外一啲如果睇 2D 版咧，一係咧就派即係海賊王嘅卡，咁嗰啲亦都一早俾人掃曬啦。嗰啲已經你喺網上面見到有人放翻出嚟咁樣。 就快手大家， 咁我最后能够得到嘅礼品啦， 就系港版嘅系嘛， 港版香港独 有， 有 心机 啊，有 Instant Kong 同埋 Marv 嘅呢个我唔知嗰啲叫咩卡啦， 你当佢好似 Yes 卡咁 ，Yes 卡咁咯，系啦，咁有啲朋友问点解会系佢两个嘅咧，咁你揾翻资料就会知道，因为 配音啊， 配音啊，红发就系 AK 配，跟住之后咧，佢个女啊 Yuta 咧就系美音咧就系阿 Marv 配，咁就揾翻佢哋，咁好正路啦，咁 对比翻日版啊。 就唔同咯，即系佢哋唔会有呢啲咯，系啊，我哋又都冇佢嗰啲咯，大家羡慕大家咯，只能够话咁样。 冇错，所以成日上网见到啲人话要交换咯，我见到话你有日版啊，我攞只 港版嘅卡 同 你 换 啦，好正噶，都系啊，好限量噶咁，系啦，咁跟住就咁入去睇啦，咁剧情唔系谂住讲剧情嘅嘢，因为我觉得今次呢一个嘅电影版完咗之后咧，好多人都会讲点样形容呢一套嘢咧， 系 就叫做阿朵嘅演唱会或者阿朵嘅音乐 系咯，好劲、啊！今次即系呢一个角色，好似即系新嗰个角色咧，嗰、那个女仔咧、嗯、就好似为阿朵而设咁样噶、啊， 个感觉似系咯，因为。嗯 嗰個角色，總之佢會喺戲裏面不斷唱歌啦，咁所以就會稱之為音樂會啦。咁阿杜 唱 K 小魚仙， 係啊，唱 K 嚟打怪 嘅。海賊王子唱 K 小魚仙， 係啊，用唱 K 用音樂嚟擊退怪獸咁啊。咁阿杜就係日本一位高中生，咁佢都好都我諗唱完今次呢一個電影版嘅音嘅歌裏面，佢仲要唔止一隻，佢唔係就係主題曲，已經出咗成隻碟。 佢係成張 OS。T 啊，已經推出埋添啦， 你已經聽到啦，咁已經係大家都會講哦，令到佢再升一格啦， 係 即係嗰個身份地位啊，因為你演唱咗 One Piece 呢一個品牌嘅作品喎，咁咁呢個高中生嚟，咁其實佢之前咧已經網上面有一啲歌都好受歡迎嘅， 係、改埋詞添啊，直頭有啲人係 廣東話版已經都有人改咗㗎啦，咁樣 哦，新呢只都有人改埋、 哦，新嘅冇，即係我講嗰時、 之前嗰啲咯 ，hit 咗嗰只係阿杜嗰只，我唔記得意思類似咩麻煩死啦，即係嗰啲咁嘅意思啦，咁樣比較暗黑少少嘅嗰個畫風上面，即係佢嗰個 music video。 近年都經常會聽到阿朵呢個名字，即係、如果聽日本歌嘅話， 係啊，咁非常年輕，咁所以喺呢一個嘅劇場版裏面，咁就佢就係負責聲演呢一個女主角唱歌部分嘅環節。係，咁因為如果對話上面聲優就另一個啦，名重佳職咁另一個另一位 勁勁嘅呢個聲優你比較熟悉， 都出名嘅。不過題外話就係我覺得有少少挑剔就係、佢名重佳職嗰把聲同阿杜把聲差得太遠， 即係好明顯就係配嘅咁樣，係 好明顯轉咗第二個人落喺個角色上面。 即 係 周星馳唱呢一個李香蘭嗰陣時候，就換咗另一 把 聲啦。 係啦，就太過明顯，呢、這個有少少我自己會唔習慣啦咁。咁但係我覺得好得意就係呢一位高中日本高中生佢去能夠唱呢個作品咧，咁完咗出嚟咧，我發現有兩邊好極端嘅意見啦。 係， 咁不外乎都好中意同好唔中意啦。 OK。 即系中意嘅位就即系觉得哦，佢演绎得非常之好，即系佢唱嗰个情感啊， 好到位啊，好热血啊， 同埋啲歌词真系按住嗰个剧情嘅推进，唱翻嗰个 scenario 咁，好似你其实好似睇一个音乐杂志咁。 咁夸张？ 因为佢都好多歌，然后佢起歌位可能系一啲。呼应紧嗰个情节嘅嘢，咁、你配合画面，你咪好似有啲音乐杂志咁咯。 即系咧，高咧，高咁样。 咁未去到个比例好严重嘅、啊，但系如果以一般动画或者你一般睇啲， 都占比好重， 都唱好多歌嘅。 咁同埋好老实讲嘅，即系尤其一啲日本嘅动漫作品，你就好少见佢有一个咁歌舞剧嘅形式，会特登安排一个环节系俾嗰个角色去唱歌啦。即系好多时候都系一啲可能战斗嘅场口就。会背后响一啲好热血嘅音乐咁啊，咁呢个设定都几有趣嘅。 系啊，即系佢融合，即系佢咁样设计呢个角色咁样，咁好似都话即系个制作团队都系即系指明想用阿杜把声去做嘅咁，咁咧即系中意嗰批就觉得系咁，同埋会觉得佢点样佢选择自己用边一把声去唱嗰啲歌，咁啲人觉得 系 有啲朋友就觉得好正嘅。咁另一批唔中意嘅咧，就是、本身可能好中意阿杜嘅朋友啦，因为喺电影版里面佢唱，因为头先讲有唔同嘅情节啦，唔同嘅情节即系代表有唔同嘅歌词、唔同嘅音乐类型、唔同嘅情绪。咁但系嗰一啲可能会有啲比较抒情一啲啊，成嘅。但系我有啲中意阿杜嘅朋友，本身就系中意佢嘅一种狂喺里边。头先讲佢嗰阵时好出名，网上面嗰首歌就 系 暗黑啲啊，得少少同埋癫啲、疯狂少少嘅， 激动啲嘅。 咁佢中意阿杜就系因为佢有呢种嘅风格。咁但系当喺电影版里边佢唔再系以呢一种为主导嘅时候，就觉得哦呢、這个阿杜有啲唔同。 即系突然又变翻中岛美嘉咁，又唱翻啲好慢嘅嘢咁，好抒情嘅嘢咁样。 系啊，咁我就觉得呢个观察、都几得意，可能因为佢。始终两批意见其实唔同嘅人咯，有啲本身真系 die hard fans 嘅时候，呢、這个情况其实成日都会出现噶， 都会嘅。你听惯咗一个风格嘅时候，你会硬系觉得诶，点解佢会唔同咗嘅咧？咁样啊嘛， 系啊，你中意一个 artist， 假设佢唱开跳舞快歌嘅，突然之间佢转咗路向转哦，唱抒情歌啦咁。舊嗰批咪覺得我唔中意呢個你喎、啊，咁樣係啦。我成日都有一個疑問，究竟咁樣？ 系咪一个健康嘅？ 系即系 fans 有呢种谂法系正常系明白嘅，但系咁样嘅谂法系究竟系好定唔好咧？我系一路都冇一个答案嘅。 我成日都觉得一样嘢嘅，即系都呢个系我谂争拗咗好多年噶啦。即系唔一个歌手你唔改变，你就永远都话佢唔改变啦。但系佢一有改变，你又话唔惯噶嘛。咁所以我觉得呢样嘢就系睇佢试嘅程度有几多同几深咯。即系有一啲保守啲嘅，可能佢会可能一隻當一隻專輯咁樣，佢改一兩首試下玩啲新嘢，咁然後都會做翻三四首一啲叫做佢自己 style 嘅作品咁樣，咁就係一個保守啲嘅做法咯。咁但係我覺得唔好 too much 咯。第一次我覺得可以合理，我覺得可以試嘅。試完大家話俾你聽，好似麻麻地嘅喎，咁你咪唔好夾硬再做嗰樣嘢咯。 係啊，因為我自己都有自己曾經中意嘅 artist 啦。即譬如電子音樂咁樣，其實你都會即係作為一個理性嘅 fans 啊，我都唔知，因為 fans 本身唔理性， 唔理性係 係啦， 樂迷 係啊，即係 作為一個樂迷，理性嘅樂迷， 哲學有偈傾都曾經講過 ，fans 本身呢一樣嘢嘅本質就係 唔理性， 然後你要求佢理性，其實呢件事有少 少就好唔理性啦， 係啦，喺哲學嘅角度佢哋有講過啦，咁跟住，譬如我曾經好中意一個叫做 Marshmello 嘅 artist 啊 producer， 咁佢做嗰啲即 future bass 嘅，咁但後屘咧佢即係出名得好犀利嘅時候，佢推出嘅作品好多咧都會係同一啲叫做 pop artist 合作，然后出嗰啲歌就比较大路一啲 pop 啲嘅，唱歌旋律性好强，但冇咗我鍾意佢嗰啲自己 album 嘅嗰啲 beat 嘢啊 ,EDM 嘢啊，少咗嗰阵锤嘅时候呢，我就会对佢同人哋合作嗰啲歌冇兴趣㗎。 啊， 即係我係會咁樣樣， 正等於今次周杰倫都係㗎。周杰倫最近出翻嗰啲新歌咧，好多人都話即係有好有唔好啦。有啲話哇，佢又做翻以前自己做嗰啲嘢咁樣嘅，咁有啲會覺得喂正、啊，佢終於做係終於做翻之前我最中意聽嗰個周杰倫啦。咁呢啲真係個人口味問題。你好老實講，一個 artist 你點會滿足得曬所有嘅樂迷啊？ 係啊，真係。呢、這個係即係好多兩位中意舊底嗰啲啫，我中意做咯咁樣樣。 但係我覺得咁樣嘅，我成日都同一啲朋友傾開偈，我話其實一個人咧，一個 artist 咧，佢可以復刻翻自己嘅舊作咧，係唔容易嘅，即係證明佢之前嘅成就係真係好高，佢先可以有能力去復刻翻之前自己嘅一啲作品。如果唔係，你唔會聽得出佢又做翻嗰啲嘢喎。 係啊， 你唔會覺得呢個係舊嘅佢。 同埋心有一定嘅自信心咯，覺得我再做翻，我係比以前 會好咯， 即係我做翻真係一模一樣嘅就冇意思噶嘛。 係啊， 所以喺 artist 角度本身都好大掙扎。究竟我繼續行啊，點解我要轉變呢？而佢都係一個例子嘅，最近加入咗新公司之後咧，佢音樂嘅方向咧亦都唔同咗嘅。第一次演唱一啲叫做抒情啲嘅慢歌類型嘅作品咧，咁你又喜唔喜歡呢個新嘅佢呢？加入新公司之后，陈伟璇的新派头歌歌名叫做《一个傻瓜一个哑》。 起码给我咳两声，还存在也有神经。知你需要休养去活，我现有坏心情。在你的旁边，烦恼讲给我听，说吧。难过的说一句可以吗？矛听得似一只幽人乱下，能陪着我完成。 五点半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8488宗新冠确诊个案，本地感染占8252宗，再多四名患者离世，年龄由89至101岁，其中三人未完成接种三剂疫苗。有114间学校呈报206宗阳性个案，当局要求7间学校的部分班别要停课一个星期。另外，早前因為有確診個案，有班別要停課的油尖旺、惠斯幼稚園，由於再有其他班別有學生和教職員確診，現時全校共有14名學生和5名教職員確診，當局要求全校停課一個星期。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說，在疫情個案較低的時候，全部快測個案都會經核實，但是為配合化驗所的檢測量，今日開始快測個案會抽樣核實。他又說會留意假陽性的比例，如果假陽性比例增加，會增加核實個案。日前因為發高燒入院的一名17個月大確診男嬰，現時仍然在瑪嘉烈醫院兒童深切治療部留醫，情況由嚴重轉為危殆。醫管局總行政經理劉家憲說，由於男嬰昨日多了昏睡，為了保護他的氣道，以防止他不能夠呼吸，院方已經為他插喉和用呼吸機。男嬰的維生指數正常，暫時沒有發燒。劉家憲又說，威爾斯醫院內科病房一名55歲男病人確診，院方經追蹤之後再發現多8名由56歲至92歲男病人確診，當局正調查病人之間的關聯，這9名病人正在隔離治療，情況穩定。反修例事件期間，在西灣河涉嫌企圖搶槍被警員開槍擊中的青年周柏君和另一名青年胡子健，在區域法院被裁定阻差辦公、企圖搶槍等的罪名成立，即時還押至10月判刑。法官說，雖然被告當時手無寸鐵，但是有走向警員，有關行為可能激發其他人，認為當時警員拔槍和開槍是完全合理。法官又批評辯方指被告只是撥開警員配槍，沒有意圖搶槍的說法是強詞奪理。案發在2019年11月11日，當時21歲的首被告周柏君被警員開槍擊中腹部，送院之後情況一度危殆，需要切除右肝兩塊肝葉和右腎。

成，咦，乜你咁变态噶？ 嘿，我唔准你咁讲，就好似呢位朋友嘅呢首歌所讲一样，变态呢一样嘢，个大自然不嬲都系咁。 在爱的只想变做爱人，在爱的只想变做你手汗，在爱的只想脚下变做热带，才变失踪原始。当腮边位都野般即刻透明，当掌心位都暴雨马上潮汐，当呼吸为你为我酝酿奇迹，为欲望并没声势声啲声微 ，Like the way I'm mutating， 做你的一切事，你的事情一个。 王嘉怡最新拍头作品叫《自然变态》，由周耀辉老师填词，讲紧系一种形态嘅转换，一种变换。 天需要训练，海需要训练，光需要阴，干需要湿，狠需要冲。多一串掌纹，多一只经纶，不需要字，只需要四，一需要二。还需要分离，还需要分离，再决定出你更好的时间，更好的时间。 我一个心，多一块也是脸，不需要改，只需要变。怎么导致？怎可自知？怎相信会如此？不需要刀，只需要针，将一切疯癫与欲望奉献。一滴滴，无限地，一层层，无限重，一步步，觉得更易。 呢一首咧有周月辉老师近期另一首填词作品，好似系同头先自然变态一样相呼应嘅歌曲，有泳儿嘅十八步半。 沉默，我未在乎天要你回望，已被你想得铺天盖地。为当初的你，曾投入到没有顾忌，但你太卑，失去所有，只剩分享。住我返不了身，注定无望，注定沦落，注定如废人。 延伸到孔慧佳呢一首作品叫做《废人》， 更加在声音上面演绎紧，究竟当一个人可能经历紧一个悲伤时候，点样自己内心脑里边同个声音打交，就好似分裂咗好多个唔同自己出嚟一样。 从前为何谁都可以摧毁我的躯壳，从前为何谁都可以解开每分束缚，从前为何谁都可以修补我的触觉，从前为何谁都可以解决独个寂寞，深灰色追击黑暗中，抑压心理化妆，实在是让人迷失里仰望，浅灰色追击失意中，给我心理处方，绝望是令人豪爽，情人随便把我一再粉身碎骨，要粉身碎骨，谁不懂说不，情不可太急，尽功守候谁占有，情人随便把我一再粉身碎骨，要粉身碎骨，才可跟你去整雨后修补，I just wanna say that I can die for you. Crush me, feel me, bring me, love me. I like it kinda groove. Yeah. Okay, on my every move. I break it love all for you. 深灰色追击黑暗中，抑压心理化妆，实在是让人迷失。也让我绝望。浅灰色追击失意中，给我心理处方，绝望是令人豪爽。 粉身碎骨，唔单止为你中意嘅人，为你自己中意嘅事，你可以投入到几多，去到一个粉身碎骨嘅一个极致咧？而佢亦都为自己中意嘅人写一首歌。 潘宇谦嘅派台作品，送俾佢嘅外甥女嘅，叫做 Media。 I feel you.

地下慈善活动中心、 沙田农亨村农亨社区中心、 大埔社区中心、 梨木树社区会堂、 屯门湖山路社区会堂、 元朗朗平社区会堂。 臨時避暑中心会在酷熱天气警告生效期间全日开放，并在晚上十点半至翌日早上八点提供被铺及睡眠地方给有需要人士。 如需进一步资料，可于午夜十二点前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一场疫战。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呢度系听多啲，识多啲。之前我哋去咗广州嘅南沙啦，又去咗香港，去到澳门啦。接落嚟我哋去北京睇睇啊，同呢个铁路机车有关系。中意火车嘅朋友就冇走机啦。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一零二点八 ，FM 一零二点八， 大湾区之声。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你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sauna可以推介呀？ 你想要咩类型？ 我第一次搵唔识喎，有冇啲易入口啲 㗎？睇下呢款啱唔啱。 唔係呢啲呀，我想要嗰啲呢係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呀。 收到，冇问题。 喂 ，Benson， 呢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 sauna 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佢冇错啊 ，genre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 sauna 啦。 嘿，你都唔明嘅。 继续翻到嚟骚动音乐啊！时间嚟到六点十二分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嘅。咁啊，夏日热辣辣，最啱听咩啊？梗系听啲 funky 嘅嘢啦，系咪先？ 哇，好好啊！你呢个 靓系嘛？ 今日我哋讲 funk 嘅呢一类嘅音乐嘅，头先开头我哋都有。轻轻好轻轻咁样讲得好少好少啦，咁但系即系如果你首先讲时间线嘅 funk 嘅呢一类嘅音乐，你就数翻六十年代左右， 系啦， 中晚期开始就比较即系啱啱叫初起啦， 系 比较就会有嘅，咁跟住去到七八十年代就叫做去到好受欢迎，跟住你去到一啲朋友大家都认识，譬如 Michael Jackson 啊等等嗰啲， 佢哋 系都会将即系 funk 嘅元素放落去佢哋嘅音乐当中嘅。 嗱，你讲到呢度咧，我有少少嘢想讲噶啦，就系、是、过去咧，我哋好多集都好强调，即、就、系、是、我哋去讲嘅一啲音乐类型咧，其实系源自于一啲嘅社会嘅状态啊，社会嘅文化或者系一个唔同时间点、唔同地方而。衍生出嚟音樂類型，而正正今日 funk 咧就完完全全係相反嘅，同我哋之前講嘅嘢，因為佢完完全全係一個要用音樂理論去解釋嘅一件事情。嘅事源就係因為佢係嚟自係由 jazz 呢個爵士樂去衍生出嚟嘅一個音樂類型。 咁聽到啲 brass 喺度啊，而家個第一幕嗰度都有少少啊。 冇錯冇錯，其實有時啲人即係可能唔係真係話將一啲音樂研究到好深入嘅話咧，佢哋都會好容易搞亂咗一啲 disco 啊，或者係 funk 啊，或者係 jazz 啊之間一啲細微嘅區別咁樣樣。 甚至乎有人會將funk 形容為 jazz 嘅分支，咁但係有一啲就未必 agree 啦。咁然後衍生咗一樣啦。 仲要 funk jazz， 你就跟住你就即系摆埋一齐啦。 都好多咧，会将将一啲音乐类型前面加个 funk 咧，就可以变咗另一样嘢咁样，好多嘅讲法啦。 咁因为 funk 呢一个字啦 ，funk 咧，咁其实你睇翻呢个字源本身都几得意嘅，因为你可能你上网 search 呢个字本身咧，佢个有啲字典讲咧，佢呢个字嘅意思即系讲人嘅体味，甚至乎可能佢特别系指一啲臭嘅体味添嘅。咁因为 funk 呢个字，你可以追溯翻系一啲即系黑人社会，非裔美国人嗰边佢哋一啲嘅俚语嚟嘅，即系讲一个形容人有阵味啊咁样。呢、這个就系最直接、最初期会去讲嘅意思啦。 冇错，冇错。 咁但系后屘慢慢呢个字亦都会演变，放咗喺其他唔同嘅情况之下，可以都会用到的。即系譬如话用一啲音乐人讲一啲嘢好 funky 咁样，其实讲紧一个人好用尽全力咁样去做佢哋嘅嘢，其实变咗一个赞美嘅事情嚟嘅。咁当然本身 funk 因为代表住一种味道， 系 一个人嘅味道。咁一个人嘅味道你可以发到就系讲一个人嘅 style， 系 系啦，一个人嘅可能态度等等，咁都可以会用到呢个字出现。所以佢最初咧系咁样样嘅意思开始。 同埋咧，点解即系？到底 funk 呢样嘢会延伸去到音乐呢个范畴当中咧？头先波成有一样嘢讲咗，就系 funk 最初系一个俚语去形容大家嘅体味啦。咁样，咁其实去到一啲爵士乐手或者可能系一啲节奏蓝调啊 blues 嘅乐手咧，佢哋咪好中意喺一啲小型嘅场合咧去做一啲演出嘅时候，咪有好多即兴嘅部分嘅。 系啊， 咁佢哋嗰啲即兴嘅部分咧，其实佢要同团员去沟通去夹嘅时候咧，好多时候佢可能由一啲慢歌。转去慢慢想玩一啲快啲嘅作品嘅时候，佢就会同啲团员讲啦：，我哋要 funky 少少啦，即系嗰个当时嘅意思仲系仍然系停留喺即系想大家要跳舞啦，体味要浓少少啦，个场地咁样， 俾多啲味出嚟，咁点样令到多啲味啊？就系等啲人喐就会有味啦，咁样， 所以就慢慢变咗，即系由一个体味延伸到其实系讲紧嗰个节奏方面咯。 系因为 funk 嘅音乐其实就系一种好明显一种即系跳舞嘅音乐，你听。聽到你就會跟住好想喐噶啦，咁所以就喺一啲頭先講啦，即係啲 jazz 嘅音樂當中，因為佢哋亦都有一種叫做即興嘅嘢，亦都同觀眾一啲互動各樣嘢，咁所以佢哋用咗呢一個嘅字放咗落去，咁慢慢就變咗喺音樂上面咁樣越用咧就會越多，亦都形容咗呢一種質地嘅音樂就會話叫做即係 funk music 啦咁樣。咁但其實呢個字喺音樂裏面喺爵士樂好早期已經有出現過作為歌名噶啦，即係譬如即係1907年嘅時候就叫 Buddy Bolden， 佢哋都有一啲即係爵士樂曲都用咗由 funky 呢個字喺佢嗰個歌名裏面。 有啲歌名嗰陣時叫 funky butt 啦，咁樣啦，即係話你係個人嗰條腰啊，個 pat pat 係咁扭啦，咁樣樣。咁啊，所以咧，即係好多時候咧，大家認知即係當然好早就已經有呢個字眼，但係認知最開山祖師爺啊嚇，真係真正開創咗所謂 funk 呢一個音樂類型咧，其實數翻比較清晰就會係講緊60年代。咁要提到两个好重要嘅人物，其中一个系叫做 James Brown， 一个咧就叫做 Stevie Wonder 啦，大家都认识嘅。咁而 James Brown 咧，因为佢玩嘅音乐咧，其实佢都系玩一啲节奏蓝调啊，或者系一啲 jazz 开始，然后慢慢再延伸到去一啲节奏好强烈嘅一啲作品啦。咁所以咧，甚至乎喺呢一个嘅流行榜当中系攞咗一啲嘅冠军位置。咁所以慢慢咧就开始有一啲大家认知咗 funk。呢、这、一個音樂類型嘅， 因為頭先你講得好啱，就佢以前玩譬如節奏藍調，我哋之前有聽過叫做傳統少少黑人嘅 R&B 咁啦，即係佢哋玩嗰啲咧就係主要強調喺個 backbeat 即係第二四拍嗰啲落重噶嘛， 係 咁，但係咧 James Brown 咧。佢開創咗一種好即係好早開始玩，係佢叫做 on the one 嘅一種節奏。on the one 咧就即係話佢喺第一拍嗰個所謂嘅 downbeat 嗰度咧，佢會強調喺嗰度嘅。咁所以就係呢一樣嘢係佢好發揚光大啦。我唔敢話佢係世界上第一個人去咁樣做呢件事啦。咁但係就係佢好強調。啲歌第一拍嗰度要比重佢，你一聽嘅時候咧，咁就會有嗰啲強弱嘅嘢咧，就會好明顯做到一種突出出嚟。咁所以即係呢個就 James Brown 佢自己好出名、好擅長嘅嘢。咁所以跟住落嚟聽 James Brown 呢首歌咧，你就可以 feel 下嗰啲即係個節奏，特別係嗰啲 bassline 啊、吉他啊、鼓呢幾樣嘢咧，係好重要嘅因素。啱啱講多啲，就聽下佢呢首先。 James Brown 嘅 Papa's Got a Brand New Bag 啊，咁啊呢一首歌咧可以话系即系直接开启咗60年代 funk music 嘅一个好早期嘅作品嚟嘅、 因为讲到 funk 嘅呢一类音乐咧，睇听。即係佢係因為好似頭先阿斌講啦，嗰、那個文化上面就頭先即係 jazz 啊，一路你會聽到有佢哋嗰啲影子，有啲 brass 啊嗰啲咁樣演變落嚟，咁但係佢就變得一個比較彈跳一啲，會係一種 for 跳舞嘅音樂咁。咁其實頭先聽 James Brown 佢即係叫 soul music 都係即係佢都係其中一位非常之重要代表人物。咁其實都係透過即係 funk music 都係表達緊嘅嘢，不過佢喺嗰個節奏結構上面，即係嗰個音樂嗰個組成上面就明顯有分嘢啦。即系会令到你个身体会跟住喐嘅，咁所以就会成日好奇，咁点解 funk music 能够做到嗰种效果咧？咁喺即系好 technically 咧，系即系都有人会解释嘅。咁好似头先一开始讲嘅，你去听嗰首歌嘅时候，你可以留意佢个鼓啦、个 bass 啦，同埋嗰个吉他呢三样最主要嘅嘢咧，你就会听到嗰啲嘅。咁都系仲有可能嗰啲琴都可以啦。咁因为会讲到就系喺嗰个首先吉他方面会用到一啲叫切分嘅节奏， 切分音。 系啊，即系切分音啦。咁啊，如果你简单啲理解啦，亦都根据我哋嘅理解啊 ，research 等等，即系你切分有啲咩咧？例如系你喺一啲比较传统嘅一啲叫四四拍嘅嗰啲咁，可能你拎走一啲嘅强音，佢可能会做到一种切分嘅感觉啦。有啲弱音嘅部分，你可能整长佢嘅，又或者唔系喺嗰啲强拍嘅地方转 cut， 甚或乎令到有一啲音符提早少少出现，即系唔系咁工整嘅话咧，即系呢啲嘅条件所做咗出嚟，你听落去咧就会有一啲叫做即系切分嘅节奏。 所以大家成日听到咧，都成日好似有一种啊好 funky， 好 funky， 但系又讲唔出到底点样 funky 咧。其实就系好似种戳下戳下、 啊、 停下，但系又好似有一个好强烈嘅 beat 喺度嘅嗰一种咧、哦，就系啱啱波成所形容嗰样嘢。 嗰啲切分即系斩开佢点样去编排啲音符咧，甚至乎有人形容好正嘅话 ，funk 嘅音乐系咩咧？就系、塞车啦，即系你架车踩下停下，踩下停下，但系咧你架车又向紧前嘅、 okay ， 你最终你系会去到你嘅目的地，但系佢就挫下挫下咁，咁当然塞车就唔舒服，但系 funk music 你会听得好爽， 系 就系一个咁样嘅形容。咁呢一个就系 好准确我啦， 系好正啊！呢个形容我都觉得好 好具现化。 系你咁样挫下挫下咁样，但系架车又向紧前嘅，咁样你又会喐下喐下，咁呢个就系你架车嘅状态就 系 funk 啦 ，funky car 系啦。咁但系其实 funk 呢样嘢咧，即系讲即系虽然佢本身独立系一个自己形成咗一个音乐嘅体系咁样啦，但系其实佢即系喺现代嘅乐曲嚟计，佢都可以融入到好多唔同类型嘅，即系例如大家会成日将 disco 同埋 funk 摆埋一齐嘅原因就系、第一就系 disco 其实运用咗好多好 funk 嘅一啲元素喺入边啦，一啲节奏上大家都听到 sample 咗添，直情系 啦，咁所以即系甚至乎有啲 R&B 佢亦都会可以系有一啲funk 嘅元素啦 ，rock 亦都可以有一啲 funk 嘅元素啦，咁所以其实呢样嘢本身佢除咗系一个独立嘅音乐系统之外咧，其实佢亦都可以即系用入到好多唔同类型嘅音乐度，做一啲技巧嘅改变咁样 咯。hip hop 都系咯，即系譬如 Dr. Dre 咁都将 funk 同埋 gangster rap 摆埋一齐咁。因为同埋话八十年代 hip hop 好多佢 sample 咗七十年代啲 funk 嘢咧，咁因为佢你听到嗰个节奏其实好好喐咧，咁其实佢咪 loop 住攞嚟，即系可能你有啲 b boy 跳舞啊，或者喺上面 on top 再有啲即系 rap 啊等等。咁呢一个亦都创造咗一个几好嘅先决条件俾 hip hop 嘅人去玩咯。咁另外亦都有一种好重要嘅技巧喺呢一个 funk 音乐里边，头先讲个 bass 咧就系一种 slap bass 嘅技巧，一种弹奏嘅方法。 系 咁而呢个出现咧，亦都要讲一个人咧，叫 Larry 啊 ，Larry 边个 Larry 先好多 Larry，Larry Graham 就系嚟自于 Slay and the Family Stone 里边嘅一位乐手啦。咁因为其实佢都系嗰阵时弹嘢，即系佢发明添嘅一种，有人讲话呢种 slap bass 就系话，因为佢弹弹下嘢，嗰阵时个乐队个鼓手。即係唔喺度啦，離開咗離團，咁佢就要做埋鼓手，有時打嗰啲敲擊位，咁佢就用呢種彈法，咁變相你彈之餘，有一啲少少敲擊位聽落去，咁就亦都呢種彈法，所謂佢發明亦都放咗，你會聽到 funk music 裏面好多都會有呢一種嘅技巧喺度。 係咁啊，所以今日咧結束呢一個嘅音樂桑拿咧， 咁快嘅， 差唔多啦，好快啊！一講呢啲就好快過啊！而家即係最尾呢只歌咧都播唔曬啦，但係帶嚟呢個 Sly and the Family Stone 嘅作品俾大家。叫做 Thank you for let me be myself again。 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8488宗新冠确诊个案，本地感染占8252宗，再多四名患者离世，年龄由89至101岁，其中三人未完成接种三剂疫苗。有114间学校呈报206宗阳性个案，当局要求7间学校的部分班别要停课一个星期。另外，早前因为有确诊个案有班别要停课的油尖旺惠思幼稚园，由于再有其他班别有学生和教职员确诊，现时全校共14名学生和5名教职员确诊，当局要求全校停课一个星期。日前因為發高燒入院的一名17個月大確診男嬰，現時仍然在瑪嘉烈醫院兒童深切治療部留醫，情況由嚴重轉為危殆。醫管局總行政經理劉家憲說，由於男嬰昨天多了昏睡，為了保護他的氣道，以防止他不能夠呼吸，院方已經為他插喉和用呼吸機。男嬰的維生指數正常，暫時沒有發燒。行政長官李家超與到訪香港的新加坡副總理兼經濟政策統籌部長王瑞傑會面。李家超歡迎王瑞傑繼2019年5月之後再次訪港，並且感謝他出席8月31日舉行的第七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李家超說，香港與新加坡長期保持密切關係，雙邊貿易近年持續增長，新加坡更加是香港第四大貿易夥伴。他又說，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之下，一國兩制在港成功實踐，香港將會繼續發揮一國兩制下香港的獨特優勢，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背靠祖國，聯通世界。李家超提到，香港和新加坡在貿易投資、金融服務、教育、文化、創新科技等領域將會開拓更多交流和合作空間，期望香港和新加坡繼續多元合作，促進雙方緊密聯繫。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雷暴，最低氣温大約28度。聽日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和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3度，吹微風。展望本週餘下時間天氣酷熱，星期三和星期四短暫時間有陽光，亦有幾陣驟雨和雷暴，隨後兩三日驟雨減少，日間天氣乾燥。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较早前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落去荃青交汇处支路快线的意外事故已经清咗场，而家大比较车多，车龙啊大消散。隧道情况，洪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洪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龙尾近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的金瓶，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近电话机楼，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仍然挤塞，车龙排到东山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的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车多，龙尾窝打路道。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一段龙尾富山道桥底。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的龙尾就近圣贤中学对开。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

一首嘅作品有 Marvin Gaye 嘅《Got to Give It Up》嘅 Part One 啊，咁啊发现咧，其实呢一啲嘅作品咧，其实早期咧会比较多系讲一啲男男女女情情塔塔之间嘅一啲事情嚟嘅，所以你会听到 Marvin Gaye 呢一首嘅作品咧，亦都系设定喺一个好似好挤迫、好紧贴紧背贴背咁样嘅一个环境。近年好多一啲复刻嘅作品，亦都有呢一种少少咸多多脆嘅感觉。 所有操控，终于想要一刹满足，湿地圈套数完的梦，今晚跟你仔细探讨，第一点显微的你参透更深，弯一点漆刻可以跟一切湿吻，得一点倾侧的你比较敏。 这段时期的他们都很喜欢一些 retro 少少的音乐风格，其中 funk 也都在这首歌里体现到出来。他们 Dusty Bottle 带来他们的作品 Break It Down， 跟着下来有他追刘颖婷。 艰苦说人生，生死正情爱，在这七天的假期，不说过，不说因，披一块围巾，只等我和我亲近，自闭气氛多阴森，要一种高兴再。 尘埃，伸手扫掉再质问，俗世怎么想扣唇，问问镜中。 我將柳應廷的 MM7 咁啊，當中亦都涉獵了兩個很重要的單位，一個是 Cow 叔叔，一個是樂隊的 Hearse， 亦都係咧，我認為在香港樂壇入邊做 funk 嘅呢一個類型音樂非常出色的音樂人啊。 一嚟自1977年嘅作品啦，头先 ，Climbing Flashlight， 仲有一首作品带俾大家，头先亦都提及过噶啦，靠叔叔手下嘅作品啊， 太过寄养，我拒绝正常，秒秒转风向，再刮乱气场，情绪高涨。有格局里爆破劫狱高高撞生伤，让发坚的组织开始生长，感觉箭嘴向上，未是了争 ，no， 我过分好奇，你说你有道理，听过便皱眉，退化到轻机。十个坛，哪个笑一餐？要变又怕烦，纯为了眨眼，完全亦会见到了受伤，看住过去过多晚，这么多坏细胞的空间，你尽在我最弯。挑战古老的妖怪，拯救失势的身体，玩到哎呀哎呀过咗界。 结束今日嘅奔神 Monday Blues， 最后带俾大家嘅作品，有嚟自陈奕迅一首非常之 funky 嘅作品《破坏王》。听日同样时间，骚动音乐再见，拜拜。